怎么？陈果还有些没回过神来，但毁人不倦动作可一直没停。只见他在混战的人群中游走穿梭，所过之处，地上金光闪闪的金币或是装备必然消失。只要一出手，就必然是一道血剑加一条人命。前后不过十几秒，地上竟然一下子就干净了不少。 混战中的玩家也已经有四人倒在了他的忍刀之下，而且是刀刀秒杀，从不落空。别说是一旁的陈果了，就是混战中的这些当事人都到了此时方才反应过来，而一看到这人头顶的 ID， 三大工会玩家的仇恨一下子就聚集起来了。作为经常团队活动进行杀 BOSS 之类项目的工会玩家， 对于这个名字也是完全不陌生。毁人不倦是最令各大工会团队头痛的一个拾荒者。这人没有工会，也没人见过他出现在什么团队，独来独往，神出鬼没。和一般的拾荒者相比，这家伙更有目标性。他不像普通的拾荒者，只是在满地爆出的装备中寻觅， 他还会打量正在混战中玩家。毁人不倦不止拾荒，他还趁火打劫。据各大工会的不完全统计，这人拾荒的危害远比普通拾荒者要来得讨厌，因为这人是一个高手，而且擅长偷袭必杀。他突出起来的趁火打劫，有时甚至会造成改变局面的影响。 比如一队人正杀BOSS，虽然局面艰难，但也差不多可以勉强搞定。结果毁人不倦过来拾荒，地上的装备还不满足，一看队伍 MT身上有个装备貌似不错，于是看着机会溜过来，扑哧给 MT一刀子。MT 倒了，没有掉出毁人不倦想要的装备，他摇摇头走了。但没有 MT的队伍， 哪里还能搞得定 BOSS？ 这样的情况可不比一般的拾荒者来得讨厌吗？于是，在看清这人头顶名字后，一次集火攻击突然就爆发了，各色技能攻击纷乱地招呼了过来，于是惨剧发生了。这些攻击来自三家工会三个团队，他们相互之间又没有伤害豁免， 攻击的时候更不会刻意回避，他们互相本就是敌手，能把对方连同那个毁人不倦一起灭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就见一波刀光剑影、炮火硝烟的席卷过后，人群中瞬间就留下了一大圈的空白，地上已经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已经掉出的数件装备在那里闪闪发光。 暗香疏影他们口水都下来了，但是这样刚刚遭受过集中攻击的空白区域，再给他们十个胆儿，他们也不敢现在就冲到那儿去拾装备。暗香疏影等人正在郁闷不已，那空地的荡剑突然一道人影破土而出，毁人不倦那灰扑扑的人影一下子又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没等大家做出反应呢， 那尸堆里的数件装备就被他敛了个干净。地心斩首术啊，了不起！陈国听到身边的叶修突然冒出来一句：“地心斩首术。”陈国当然也知道，这是忍者35级的技能，是一个将自身埋伏在地底进行偷袭的技能。不过技能是死的，人是活的。 毁人不倦此时却是把地心斩首术当做了一个躲避用的手段，刚刚正是飞快发动了这一技能，藏身地底避过了那一波的集火攻击，现在再跳出来，二话不说，先把装备卷了再说。作为一个拾荒者的话，这毁人不倦出手迄今，可真是已经卷了不少东西了。 就算死了，爆出来一半也算是很超值了。三大工会的人自然很是恼火，瞅着这空地当中的毁人不倦，出手更是没有顾忌。 新一波急火上来，当场把毁人不倦打成了飞灰。然而事实上，荣耀中任你攻击再猛烈，也绝对打不出这么凶残的效果。很显然，他们击碎的只是一个影分身而已。真身呢？所有人飞快转着视角寻觅。 在这里！ 伴随着一人的呼喊，众人又是看到一道血剑高高的扬起，只是这人倒下时，身上却是什么东西也没掉出。神之领域暴率是高，但也没到100%。 穷鬼！ 眼瞅着三大公会的人扑了上来，毁人不倦居然还如此抱怨了一声，并发了一个郁闷的表情顶在头顶，跟着起身一跳，半空忍刀挥出，蹭一声响，直插入了一边的墙缝当中。跳起的身子半空一曲，双腿刚好是踩到了露在墙缝外的半截忍刀上，蹬着刀身又是一跳，空中手臂朝回一抽，墙中的忍刀竟然跳出，直接飞入了毁人不倦的手中。这是忍刀这件武器的特别之外，刀柄上附有长绳，此时忍刀插入墙缝成了踏脚之地，手中却还是握着这长绳，在踏完之后利用绳子收回忍刀。此外还有忍刀的刀鞘，空心对穿，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可当作通气管使用。忍刀没有像魔道学者的扫把一样职业绑定，但它的许多作用却只有忍者职业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忍者职业的许多技能却也是必须使用忍刀作为武器。 忍刀玩得不错呀。 看到毁人不倦极其潇洒地丢下一句穷鬼翻墙而去后，叶修又是表示了一下称赞。三公会的玩家一看毁人不倦卷走了他们大堆的东西就要走，哪里肯这么痛快的罢休啊，能翻过这墙的职业纷纷都过来爬墙了。但是只是一个毁人不倦，却又不至于让三大公会突然就团结起来。爬着墙一看身边，哎呦，不是自家的，顺手一刀就是剁了过去。没指挥，终其原因还是因为两家公会没指挥。家王朝这边倒是有，但是那两家乱打乱杀，孟天辰总也不能下个不抵抗的指示下来，只能跟着一起乱了。 现在怎么办啊？ 陈国努力扫了扫地上还有什么东西可拾。 拾荒啊。 叶修却还是这样说着，手下一个操作，君莫笑也是跳起半空，千机伞举过头顶，咔一声响，伞面收起，八根伞骨收缩衔接，拼装成了四根长的，咻咻咻咻一顿旋转，像个直升机似的就朝着毁人不倦翻走的方向飞去了。 你去哪拾啊？ 陈国惊讶。 好东西都被那家伙拾走了，我正好拾回来。 叶修说。 你这还叫拾吗？你这叫抱。 对啊，跟他学的嘛。 陈国一想，可不是，毁人不倦这个拾荒者可也不单单是拾装备那么简单，这家伙还带主动出手的。就这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三大公会可被他干掉了好几个人。 我也去。 陈国对于拾荒本就兴趣缺缺，觉得跟着叶修去追杀这家伙或许还会比较有意思一些，连忙也是看着叶修移动出去的坐标赶了过去。 可要当心啊，这家伙不简单。 看得出来。 能在三大公会的人群里这么进退自若，当然不简单了。虽然一共也不到一分钟，虽然三大公会此时很有些混乱，两家连个总指挥都没有，但能做到这一点依然不是一个一般的高手。比较鲜明的对比可看暗香输赢那几位，五个人组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也完全不敢往人堆里扎， 都是小心翼翼地盯好一个目标，看准机会扑上去抢了就跑，哪有毁人不倦那拾荒者来吞噬天地般的气场。陈果算是明白了，哪怕是拾荒这样猥琐的事情，不一样的出手也能搞出不一样的气质来。这个毁人不倦到底是什么人？陈国心下疑惑，知道暗香疏影那几位是清楚，但估计他们现在也没时间来解答，自己要赶路也没时间去搜索，最后是招呼了一下唐柔， 小唐帮查个东西，就搜荣耀、拾荒、毁人不倦这三个关键词。 唐柔显然并不是太忙碌，听到陈果招呼应了一声，立刻就去查了。荣耀、拾荒、毁人不倦三个关键词，除了第一个，后两个唐荣好容易才给弄对了。再一搜索，终于搜到了想要的结果，立即念了起来。不止陈果，叶修也是竖着耳朵听了起来。可惜这搜出来的东西对毁人不倦的真实介绍少得可怜，独来独往、残忍拾荒，对于这人的实质描述概括起来其实也就那么两个词，更多的内容是被这家伙给拾了装备的玩家的咒骂声，再然后则是一些觉得毁人不倦比较有个性，然后胡乱意淫的一些文艺小清新的文字。唐柔念了没两句就被陈果强烈制止了， 都什么乱七八糟啊， 陈果如此说着。 哼，这人还挺神秘， 叶修评价。 咱能追到吗？ 陈果这边是瞅着叶修屏幕上的坐标赶过来的，君莫笑的身影他都看到了，却不见那个毁人不倦。 当然，那小子拾了那么多东西能跑多快啊， 叶修笑着。 可这都不见他的人，你知道他哪去了？ 陈国望着叶修的屏幕，上边同样没有毁人不倦的影子。叶修的动作已经是极快，毁人不倦刚刚翻墙跳开，就开了机械旋翼追了过去。陈国一直有盯着叶修的屏幕，但叶修这边却也从来没见这家伙的身影。 就在附近， 叶修的口气确实充满了确定。君莫笑也在此时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知道？ 陈国还在朝着这边赶来。 凭他的移动速度，跑不出我现在的视野范围。 叶修很自信地说着，他屏幕上的视角也在不住地转动着，显然是在四下搜索着。 你的意思是这家伙藏起来了？ 嗯，得快点找出来。 急什么？过一会儿他就脱站了，马上下线，上哪儿找去？ 哦。 荣耀里，战斗状态无法正常下线，用关闭城市或是拔电源一类的手法，那是非正常的手段。角色还会在游戏里停留片刻，那自然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小心翼翼地躲着，等脱战了再安全退出，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家伙藏哪儿去了？ 陈国说话间也到了这片区域，角色四下也在打量着。街道空旷，自然是没有人，房顶这样的高点也在叶修的视野监视下，没有问题，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在某个房间里了。城镇类的地图就是这点颇繁，可藏身的地方太多，陈国打竞技场的时候就最烦这类地图，躲猫猫的游戏他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 257-186的房间去看看。 叶修在扫了几圈后忽然说道。 哦。 陈国变了下方向， 没有声音，说明没有触发小怪战斗，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一个去向了。 叶修说。 怕不怕打草惊蛇啊？ 不怕。 好。 陈果应了声，竹烟霞当即一边冲上，一边就是开着炮轰了过去。陈果可不敢大意，毁人不倦的水平明显是飞一般的高手。 当心！ 陈果正冲得欢，忽然就听到叶修叫了一声。陈果也是有点经验的老鸟，不管是什么样的危险，这种时候连忙翻滚一下总是不会错的。略有些慌乱的他也顾不得变什么方向，就地就是一滚，正准备开口问怎么回事，竹烟霞却已经突地腾起在半空当中，而他的身下毁人不倦，破土冲出。地心斩首术。陈国立刻明白过来，他这不变方向的胡乱一滚，终究没能躲过这家伙暗藏在地底的偷袭一击。想到这毁人不倦一出手就是一道血剑，一条生命，此时心下很有些紧张。但是一看竹烟霞的生命条，这一地心斩首术所带走的生命远不如他所担忧的。 没什么了不起嘛。 陈国心下嘀咕了一下，荣耀这么多年，各大职业他都有过交手的经验，此时身受了这么一招，立刻可以判断出来，这毁人不倦的攻击力可能连他的竹烟霞都不如。如此想着也是多了几分底气，反手就准备还击一下，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哪知毁人不倦攻击不高，但操作着实快得吓人。竹烟霞刚被他用地心斩首术击到了半空，就见他已经背身过去，双手像是投降般的朝后一甩。这个姿势陈国也是马上认出，这又是忍者的一个技能，背身覆手术。全然没想到毁人不倦可以这么快地接一个背身覆手术的陈国大吃一惊，方才还是想着反击一下呢，此时只想一个飞炮赶紧拉开距离，可惜终究是慢了一拍，毁人不倦背后甩来的忍刀上的长绳一下就套到竹烟霞的颈部，交错一拉，竹烟霞立刻被他拖向了背后，半空中背腰抬背，落地的同时已经一个背头把竹烟霞给摔翻在地了。伤害还是不怎么高，但是这娴熟快速的连串攻击却已经让陈国很明显地感觉到了操作上的差距。但陈国可也不是什么怕死的角色，接连吃了两次亏，心中也是恼火，早起了拼命的念头。背身覆手术属于抓取技，是无法用瘦身回避倒地的，不过毁人不倦却没有乘机再连一个扫地攻击，转身就已经再跳。陈果连忙操纵着竹烟霞起身，手炮已经扛在肩头，正准备轰轰烈烈地来上一击，结果就见眼前乌光一道，扑一声响，竹烟霞身子一僵，一道血剑从额头飘了出来，却是毁人不倦一看到竹烟霞起身，回身就是一个手里剑，正射到了竹烟霞的脑门。手里剑是忍者五级的技能，伤害肯定高不到哪儿去，但被击中却有挺强的僵直效果。竹烟霞此时正中一枚，攻击也没能放出来，身子僵住，更是眼看着毁人不倦又跑远了一截。